千年前一次山中偶遇，牵出一段三世情缘。阿音因执念而生，也因执念毁了爱人的大好命数，但他却始终无法参透为何爱人已是伤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天河，今天为大家推荐关城 2.7 亿超人气漫画在禁欲系怀里撒娇的原著小说。吸收了500年尸气，靠执念成型的阴魔罗鬼遇见了初次下山的小沙弥关城，自此开始了与他的三世纠缠。 世事含笑，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所谓大圆满光明云，大慈悲光明云，大智慧光明云，大般若光明云，大 小师傅诵经不专呢？ 莫非是？请问是哪位棺椁里的女施主？ 我姓殷，名摩罗，你可叫我摩罗。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。 法号竹寒。 竹寒，竹寒，记下了。你给我讲故事，我很欢喜。 我听说你500年好不容易成型，这才一夜就爱上人了，还是个童子鸡。 滚出我的棺椁，臭八怪。小师傅，我回来了。 是他。 错了错了，你当年告诉我师傅不能乱叫，你呀，你是竹寒。 阿音施主，劳烦放开手。 你不看看我吗？竹寒，我现在很是漂亮。 关城啊，在同何人讲话呀？ 啊，师父，是只蚂蚁爬上了我的身体，已经放生了。 天晚了，早些睡下吧。 是，师父。 关城是谁？ 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法号竹寒，法名关城。 爱太美好，无论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每多看一眼都是奢侈，亦是赚的。关城，我来找你了。 你但凡对我有那么几分真心，阿姨，我求得多吗？ 哪门子的道理，现下同我。 阿姨，我永远不会放开你。 先生， 这位同学，请问你找哪位？ 关城，是你吗？ 生生世世的关城，却只有一个阿音。灵异志怪，前世今生，他们将如何善终？